信我的幸福就会在前头。我千万要把握，就别退缩，爱上他麻烦会很多。我知道偶尔心会痛，头也会痛，总之我的爱情一定要加油。Yo, ole, e, ole, e, ole, le, e, ole, e, ole, yo, ole, e, ole, e, ole, e, yo. 有时候难免我会做个白日梦，梦到他亲口对我说爱我，爷爷他没有告诉我要加多少油才能牢牢把你抱在我胸口。我天不怕地不怕，总是勇敢大步的走，相信我的幸福就会在前头。我千万要把握，就别退缩，爱上他麻烦会很多。我天不怕地不怕，是勇敢大步的走，相信我的幸福就会在前头。我千万要把握，就别退缩，爱上他麻烦会很多。我知道偶尔心会痛，头也会痛，总之我的爱情一定要加油。 再快一点。 再快一点。 再快一点。 有哦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 来自王心凌的爱情加油，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3位，这是偶像剧《天国的嫁衣》当中的插曲哈。相信看过这部剧呢，听到这样的歌曲也会想起剧中的场面了。好啊，继续攀升第4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天生我才必有用，千万莫欺少年穷，要逞英雄，不怕世人笑我疯。好汉不提当年勇，只想问你懂不懂。爱恨装得很从容，有谁真正能放松。 时空，色即时空，眼里全是胭脂花红，醉在花丛，笑得心痛，谁来和我深情相拥？ 好，荡气回肠，张杰的浩瀚，这是陈晓版的电视剧《神雕侠侣》的主题歌，随着音乐渐起，在青山绿水的烘托之下，小龙女一袭素衣翩然飞出，武侠世界的众生百态自此一一浮现。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2位，好了，继续攀升，转换情绪了，第4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 don't know what I want，Give me hug my baby. Every time I give you love my baby. 还好你有看见我的心，不用眼泪一个人哭泣，伸出双手陪我走下去。 要想做，要想有，放轻松，跟着我。要想做，要想有，要勇敢去做梦。 太浮夸，别想太复杂。有时候我只想抱着他。Every time you give me hug my baby, every time I give you love my baby。 还好你有看见我的心，不用眼里一个人哭泣。双手陪我走下去， 张开耳朵听声音，想要为你多倾心。 和小雨合作的这首《920》，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1位。这首歌曲的 MV 呢，特别选在了垦丁拍摄。MV 的剧情呢，是一群好友出游，然后符合了大队人马到垦丁看好天气的心情哈。920，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广告之后呢，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千万不要走开。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孙大伟 来了来了， 走跟我去趟家具市场。 老婆饶了我吧，整天找设计师看地板选家具头都大了。 你以为

来自 Dead 还有 Foxes 狐狸合作的这首 Clarity。这首单曲呢，在公告牌摆上单曲榜上最高登上第八位，并且呢，凭借这支单曲 Dead 也获得了第56届 Grammy 最佳舞曲录音的奖项。但是这首歌曲对 Foxes 来说呢，更加意义非凡。出生在1989年英国的创作女歌手，声音很清丽哈，但恰恰就是因为和 Dead 合作了刚刚这首 Clarity， 让她一举成名的。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一下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在众多令人眼花缭乱、脑洞都跟不上的黑科技当中，以汽车领域的黑科技产品最为抢眼，前瞻性呢堪比大片儿啊！还记得钢铁侠当中斯塔克在虚拟屏幕上抓取操作的场面吗？这个略带科幻色彩的黑科技被日本厂商带到世人的面前。虚拟触屏系统呢，是整个无需要通过物理接触来实现人机交互的系统。这个技术通过将屏视显示技术还有手势控制相结合，是一种全新的触控操作技术。它与我们平时见到的将影像投放在挡风玻璃上的抬头显示技术可不一样。虚拟触屏的操作界面呢，是悬浮在空中的虚拟触摸屏。哇，好炫啊！就你在大片当中啊，一些科技影片当中看到的一些场景，特别是关于汽车的，以后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都可以见得到。要用上名人说的一句话，去开清单吧，让那些科学家们去一一给我们实现吧。啊，哪个名人说的？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我。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歌曲，来听听陈淑桦的久违的陈淑桦，听听这首《笑红尘》。这首歌呢，是1993年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国语版的主题歌。这首《随风摇曳》，潇洒不羁的复古红尘曲，最适合月夜行车时，伴着星光，看到窗外，对，就是你。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却一无所然，只想换得半世逍遥。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和舞曲之间的融合让歌曲很有前进感，柯有伦爆发力的声音在副歌当中完全展现出来，柯有伦累绝不爱。好了，这个时间最后来听听苏打绿的嬉戏，之后一首俏皮的歌曲，清风的演唱也是轻描淡写哈，节奏很欢快，这不正是当下的年轻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吗？嬉戏之后 Here we go， 日暮走向尽人生时候，然后黑晚就低下头，发光的欲望开始闪烁，星坠掉在田野辽阔、yeah。如果你身边找不到，就把自己的影子引用、yeah, yeah。 如果你觉得有点刺穷，让四只眼睛来沟通。如果你曾经做过一点梦，清晰的想象的轮廓。如果你暂时什么都不想做，至少有你还有我，壮士子也尽头。

who's next. It's unbelievable. It's as good as it gets. It's unbelievable. Don't know what's gonna happen next. It's unbelievable. You haven't seen nothing yet. It's unbelievable. That's what the D's now. It's unbelievable. When I think back, I'm amazed. It's unbelievable. Cause baby, those were the days. It's unbelievable. It ruled in so many. 猫头鹰之城又来了，这次和 Hanson 合作了这首 Unbelievable， 难以置信，觉得这是他们最志气满满的一首作品了。艾亮明呢，这次把自己想象成一盒录像带，将在这所有童年的记忆五彩斑斓的幼时的玩物拼凑出无忧无虑的童年的画卷。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最后一个时段我们现在恢复25分钟播出，恢复很多的好歌堆满你的耳边。好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喜欢自驾吗？喜欢远途自驾吗？今天来为你介绍国内自驾线路之西南自驾线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梦境川滇，奇山秀水，西南地区呢是一个经济潜力巨大，自然风光雄奇，民俗风情丰富，同时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风水宝地。这里的气候呢有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之说。要行车呢必先有路，西南出海通道的修通呢就给喜欢自驾车游览西南的朋友多了一个选择。以西双版纳自然风情为背景，载歌载舞的傣家竹楼菜传遍长城内外，以风姿特异的川味做旗帜，以山城火锅为代表，数百万的这个川南人哈，把五湖四海的这个民间菜带到了这个祖国的山川南北。用9天左右的时间，从重庆出发，翻娄山关，到贵阳，经柳州，入桂林，去北海，一览银滩之美丽，然后返回，进入姚寨和苗家村落，最后经红分湖呢返回重庆。行车路线是重庆到娄山关，到贵阳，再到柳州，然后再到桂林，到北海，到南宁，再到红分湖，再回重庆，时间10天左右。最佳季节就是8月到9月，行程大概4000公里左右。怎么样，敢挑战吗？想去吗？那就现在计划走起吧。好了，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李宗盛，鬼迷心窍。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 但其实听音乐 就是一种美德， 爱音乐 就是一种态度。 汽车音乐会 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当你不曾醒，无力继续。不值得想起，不值得哭泣。这段感情早就应该放弃，早就不该让我浪费时间找奇迹。这样的你不值得我恨你，不值得我为你而坏了心情。 这歌曲是不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好像你经常会在酒吧或者是咖啡厅当中听到过它。来自梦飞船的《不值得》，三人男子组合，他们的歌曲呢有一种淡淡的忧伤，会让你过而不忘。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梁静茹的《一路两个人》，透过梁静茹的歌声，更是感受到那一份充满爱意的坚贞。已经准备好迎接两个人的旅程，不管顺境还是逆境，都要一起面对甜蜜和幸福。很少有的快歌哈，梁静茹一路两个人。 看富士山的雪洒满月光，让蒙马特的风吹乱短发，在66公路听雨落下，和你并肩横越了流沙。 心情热得发烫，热上我们的天堂，一辈子有你更绵长。逗逗梦，一起想，喝得惯，一起转，一路两个人什么都不怕，不怕受一点伤，不怕日子多困难，你会在我身旁。不怕受一点伤， 九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谁夺走了我们最初的善良友爱，彼此信任尊重。我不要你的嘲讽冷漠刻薄，我要你的温度、yeah、我有我的态度，也绝不失去我的风度。你告诉我你不心痛，在每个带刺的 这首歌曲来做收工歌呢，来作为转场音乐，特别棒哈。好了，我是腾斌，要跟你暂别了。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非常好听的两个小时相伴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说好了，明天九点再见哈。麻烦你收听接下来的转场节目，带上音乐去旅行。策划已经候场了，等着他来吧。好了，说好了，明天见喽。